静静唱，向着夜空眺望，云蓝得很漂亮，荡漾着一种惆怅，似乎带一点忧伤。就像自由的天堂，想要陪着你到地老天荒，一起等白发苍苍，看着月睡了，天又亮了，我也该离像自由的天堂，想要陪着你到地老天荒，一起等白发苍苍，看着月睡了，天又亮了，我也该离开。

Thank you.

需要认可。真相，明和理场上每一点胜利成为方向，你我相处像在战场， 不敢再问

在身边想着你的最爱，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身边想有美好未来，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身边谁在为谁等待，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表白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喜欢你笑得像个小孩，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，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，没我该怎么办？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，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，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，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，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，我带你去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，我带你去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，我带你去看月亮爬上来，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，我带你去看月亮爬上来， 这首歌是路虎作词作曲的。路虎说，其实好多歌手都想跟他要过这首歌，他一直都没有舍得给，因为他很喜欢，所以很珍惜。最后他是交给了另外一个对音乐很有梦想的人来完成，张杰呢也是最终完成了他的这个梦想。我想这就应该是音乐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吧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惠妹，人质。 我和你呀、啊、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如果爱是说什么 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这是陈百强的一首歌曲，是改编自一个英国的女子组合香蕉女郎的歌，也是用一种搞笑的方式呢，唱出了当年香港人在移民百态下的一个影像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朱茵的《踢踢塔》，这是她的个人第三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应该也是她所有出版专辑当中知名度最高的一张吧，尤其是走这种舞曲路线的同名主打歌。 是想你会变好，我哭我笑我闹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才好，我也感情上捉到现在你色色保重，是有那么多烦恼，全亏我还比你好，要你要要不到你一点都不重要，一个眼光光加掉两个人，只是朝我拉着你只会更糟。天空今天很亮，举止汽水很香，音乐听来很扬，男人房间很大， 是香港玉女演员歌手星爷的前女友，然后黄光中的爱妻，在2012年的时候呢，还是以41岁高龄的冒险产子的性感辣妈。答案可能会有很多，但是作为粉丝津津乐道的应该是还是94年电影《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》当中一颦一笑都非常动人的紫霞仙子吧。接着是阿牛，桃花朵朵开。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。暖暖的春风迎面吹，桃花朵朵开，鸟儿成双对，情人心花开。哎呦哎呦，你比花还美妙，叫我忘不了。哎呦哎呦，秋又去春又来，记得我的爱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尝尝家乡菜，团圆乐开怀。

想从此丢掉伤心，留下空白离去。我曾经也尝试过这种游戏，想失去他的影子，却狠狠地撕破了自己。有谁能丢掉伤心？有谁能丢了他胸口一路不留一点痕迹？总是找个声音又把他轻轻抱回怀里，他胸口疼痛的温热陪伴彼能寂寞的回忆。想念是故意还是不小心离开他的胸前，掉在不该遗失的角落，这是谁的泡